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过年的时候呀，除了有新衣服有好吃的，恐怕呀大家最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压岁钱了吧。接下来呢，妞妞姐姐就给大家讲一讲有关守岁和压岁钱的故事好了。传说古代呀，有一个叫做岁的小鬼，黑身白手，他每年呢在除夕的晚上呀，专门溜进小朋友的家里去摸熟睡了的小朋友的脑门儿。被他摸过的小朋友呢，就会发高烧、说梦话，而且退了烧之后呢，还会变得痴痴傻傻的。大人们呢，都怕这个叫岁的小鬼呢来伤害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啊，每到除夕的晚上呢，家家户户都不敢睡，亮着灯，所以啊，就有了守岁这么一个说法。后来呢，有一户呢姓管的人家，这家人呢，他是老年得子，所以呢，非常珍爱自己的这个小儿子。于是在这一年三十的晚上呢，为了防止那个叫岁的小鬼来伤害自己的孩子呢，这对老夫妻啊怎么也不敢睡，而且呢也让孩子呢也要一夜不睡。他们用红纸呀包了一些小铜钱来逗孩子玩，然后呢孩子觉得那个铜钱发出了哐当哐当的声音很有意思，于是呢也就一直跟着爸爸妈妈玩，一直没有睡。但是啊，到了凌晨四五点的时候，孩子呀真是熬不住了，他困了，于是呢就睡着了。这对老夫妻想，反正天也快亮了，也许啊这个叫岁儿的小鬼不会再来了。他们呢就把刚才的那几枚铜钱再用红纸包好，放在了孩子的枕头边上。而这夫妻二人呢自己也睡着了。他们刚一睡着呀，那个黑身白手的叫岁儿的小鬼一下就进了屋。他说呀，哈哈，你们可熬不住了，看我来摸你们孩子的脑袋。于是呢他就又伸出了手去摸那个孩子的脑袋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孩子的枕头边上发出了一道金光。哎，那个叫岁儿的小鬼啊可吓坏了，尖叫着就逃开了。于是这个孩子就顺顺利利地度过了这个三十的晚上。很快这件事情啊就传开了，邻居啊朋友啊都知道了。于是人人呢在除夕的晚上都用红纸包上一些铜钱给自己的孩子，这样呢这个叫岁儿的小鬼啊就再也不敢来伤害孩子们了。后来啊，人们就把这些用红纸包上的铜钱称为压岁钱。嗯，日久天长啊，就变成了今天小朋友过年的时候能从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、舅舅阿姨那儿拿到的压岁钱了。嗯，以上呢，我们说的就是守岁和压岁钱的来历。